此不嫁姓罗的。 哎， 我唱好几年卖萝卜了。 那不行，您呢改过来吧。 至死那不嫁个姓，这姓罗的找谁了？ 那你管不着。 我虽弱刀扎，之泪滚滚，到现在也顾不了的二老双亲。我当着村长妇女主任，把我这满腹委屈细诉原因。万恶的陈快腿的做事可人恨，他贪图罗家钱破坏好婚姻，糊涂的二爹娘的把我另聘、他贪图罗家彩礼利比我过门。万恶的陈快腿你做事可人恨，万恶的陈快腿你做事可人恨，万恶的陈快腿你做事可人恨，万恶的陈快腿 你怎么老唱那一句啊？你 跟那话匣子跑这儿了，跑着 坏唱吧。 这是那小女婿， 哎，小女婿 唱出来很好听， 挺有意思。 还有那刘巧也比较好， 哎，对，刘巧也好 啊，刘巧那唱腔也美，刘巧，你看他那动作也好， 活泼。 那个，那是第几场来着？就是刘巧上合作社交线， 哦，交线那阵 是不是？这边挎着一个小筐， 啊，小筐， 这地方拿着一垄线 过那桥， 碰见人了，一边晃着这线。啊，一边唱， 对， 唱出来啊！小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噔啷滴当，他晃悠， 嗯， 他那动作真美， 哎，漂亮， 哎，这是舞台上的动作，瞧着美， 好看吗？ 生活上你可别这样， 这怎么着？ 生活上不能这样，舞台上你瞧着它美，艺术加工了。 那在生活里不可以这样吗？ 那不行，你多少看有个女同志上菜市。买两条鱼，人用马铃给一拴，拴好了，走街上这么提了着，瞧见人了，说两句话，他晃个鱼，这儿挎着筐，这提着鱼，哎呦，二婶啊，好长时间没有看见您了，您不上我们家来玩玩去？那什么，今儿您跟我回去得了，回家之后我给您炖鱼吃，您，哎呦，您甭去了， 怎么着？ 这鱼全没了。 谁让你抡的嘞？ 抡的出去了， 是吧？那不能抡的。 哎，这就是在舞台上动作， 哎、 唱腔也好听， 唱腔也美啊 啊！你我给你学几句啊。 刘巧，你能唱？ 当然能唱了 啊！ 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我爱他，下地生产。他是有本领， 可真有点味儿。 我爱他，能掐会算 啊，诸葛亮， 诸葛亮， 什么呀，就诸葛亮啊。 我爱他来 拉枪， 他也爱爱爱爱爱我。你听这词儿， 真好。 我们两个恩爱比海深， 好 啊，说他们俩人感情好，俩人比海深， 对， 那咱俩人 啊， 比对儿虾， 嗨、谁对儿虾呀、 对不对？ 对， 刘巧，这是新的戏， 这是新戏嘛？ 可是过去有一些传统剧目也相当不错， 老戏也有好的， 有好的呀。 什么戏？ 你比如说那个《玉堂春》那个戏就好。 哦，《玉堂春》 啊， 对对对， 这《玉堂春》谁唱的最好吗？ 白玉霜啊， 对，白玉霜唱的最拿手了。尤其是关王庙赠银那一段，悲悲惨惨，让你听起来非常感动人。 对 啊， 动人。 我给你学几句， 他那你也能唱啊？ 当然能唱啊。 啊，姐姐，你唱两句。 我给你唱，就是关王庙赠银这点啊。 哦，对， 这是剧情了解吗？ 这怎么个剧情？ 就是王公子落魄了 啊， 落魄到关王庙。苏三呢出来瞧瞧他了 啊， 俩人见面之后啊，叙叙旧情。 哦，对对， 那点啊， 这 我给你来了啊， 来来。 公子在哪里？公子在哪里？ 怎么你牙疼了你？ 你才牙疼呢！ 本来嘛，你好好的你 呀， 这干